三三，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说到最后一个字，忽然发现电话亭的左前方有两个巡视的人，他意识到了周边已被莫桑布满了人。张贵刚快速出来，不敢再进任何一家店铺，而是沿河边快步朝后山走。这时跟踪的两个人换上汽车，一个开车，一个持枪瞄准。张贵刚在瞬间闪回林子里，枪口无法对准。 快冲上去， 持枪的莫桑手下嚷道。汽车加速冲向林中小道，眼看就要对准张贵刚，只见汽车一晃，从两侧飞出一男一女，持枪的家伙被打出车门外，另一个开车的被女的重拳打在脸上，然后一把被扯出车门，甩出很远，倒在地哎呦直叫。张贵刚在转身的瞬间，好像看到了一男一女熟悉的影子，便警惕地闪到一棵树后。突然，持枪的家伙倒地后，从身上抽出匕首朝男的头去，被女的发现后飞起一脚，将匕首踢向半空，在落下时抓住，顺势抛向了那名持枪家伙的胸口。张贵刚迎了上去，被女的拉住往后山跑。 董瑶，快走！ 张贵刚跑到后山崖壁边，兴奋地叫道： 新龙、小芳，是你们呀！ 费新龙边拉着张贵刚边说： 快找个隐蔽地方，总部指示有重要任务。 张贵刚看了看手表： 我约了茉莉10分钟后在枯井边见面，她那儿有我的东西。 吴小芳问： 这个人可靠吗？ 他是萨罗的朋友，他们都在帮我，应该可靠。萨罗是我救的。 张贵刚说着，从身上掏出那块羊皮递给费新龙交代： 你收好，这是一个重要情报，上面有湄公河 C 号基地，还有军哥帮3月8号有一批货从湄公河运抵金兰湾。 张队，我和小芳正是受命为你提供的情报来的。王主任专门找了老局长，关于湄公河 C 段的 C 号基地一直是个谜，当初是莫斯秘密建造的，莫斯死后由一个叫巴康的人主控。莫桑虽是金三角一霸，但是洗钱黄金还在 C 号基地，莫桑只是基地2、3号人物。 吴小芳说：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王主任说要想办法接近 C 号基地，我们的行动要对萨罗他们保密。你交给茉莉的那套东西暂时不要再用了，我带来了一套侦察电子器材，我们在湄公河离 C 号点30公里的地方选择了一个发射点。 太好了，我这些天接触了萨罗的叔叔萨巴，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莫桑家族在金三角有一定权势，与萨家也有仇，萨罗对 C 号基地一定更清楚，我们还得依靠他们帮助。 张贵刚说： 时间快到了，我先到约会地点，你们在暗处。 费新龙和吴小芳 一招手想撤离，忽然吴小芳跑到张桂刚身边，把一枚纽扣反扣在了他的衣领上，小声说：“ 没事了，我会把控。” 张桂刚朝吴小芳伸出大拇指，做出了一个赞同的手势，转身消失在山林中。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后山的枯井是百年遗留下的老井，其实是岩石围着，只有1米多深，从山泉浸透的井水还能喝。周边有棵大榕树，枝头上还挂着红布条，树根石台上还有烧过的香，这里有不少人敬拜过。张桂刚从树后走进枯井，就被茉莉上前拉了一把， 走，旁边说，萨罗在等你。 张桂刚走到林荫处，萨罗迎了上来，一下子抱住了张桂刚。 哎呀，吓死我了，我和茉莉找了半个金三角，还到河的下流找过，因为你死了。 张桂刚轻描淡写地说，哎，这不活着吗，我掉进陷阱跑了出来。 哎，这是你的东西。 对不起刚子，晚上在山上找你，我摔倒在石头上，可能有些东西坏了。 茉莉把一包电子信息芯片和纽扣交给张桂刚，带着一种内疚的口吻说， 没事，东西只要在就好，多亏你俩呀。 这时萨罗走进张桂刚，拉近了他说道，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我有个从小长大的朋友，他在湄公河一带跑船，他告诉我莫桑在湄公河和澜沧江中游招船工，选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过关，说是到什么基地再集中培训，跑湄公河长线钱也多，肯定是偷偷走私海洛因。 张桂刚追问， 真的？你们谁去过那个基地？ 没去过，我听说过叫 C 号基地，是莫桑的人开的。 萨罗马上反应过来， 哦，听我叔叔说过，在湄公河有个 C 号基地，是莫斯建的，后来让巴康接管了。 你见过巴康吗？ 张桂刚问的时候，所有对话在隐蔽处的吴小芳都可以监听得到。 萨罗说，我没见过，走私毒品的人还有大毒枭都知道巴康，叔叔也提起过巴康，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手下有好几类人，有一伙持枪杀人的，有主控运输跑船的，这些都是他的亲信和团伙成员，每年分钱无数，还有一些是干苦活的船工和搬运工，被看管着，谁走漏风声泄露秘密就杀了抛进河里坠底，巴康很残忍的。 我想进去，我想利用莫桑招船工的机会混进 C 号基地。 张桂刚突然说出，他在听萨罗和茉莉的反应，同时也想听听他们能否帮助他。萨罗反对说， 什么？刚子，你要进去？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吃苦不说，弄不好被杀了连尸首都找不到。 茉莉也不同意，但他理性地劝道， 前几年湄公河跑船的中国人被杀，你再混进去，非把你当成探子，我们想救你也难办呀。 张桂刚听后上前拍了拍萨罗和茉莉，认真地说， 谢谢你们为我考虑。萨罗，我问你，你家和莫斯莫桑有没有仇呢？ 两代杀仇，莫斯害死了我爸，今天莫桑还在追杀我。 莫莉说， 我的亲戚也在 C 号基地做船工死了。 我们三个在湄公河都有仇啊，这几年中国人无论在泰国、老挝干活的，还是在中下游跑运输的，前后被杀了17人，始终无法破案和靠近这个 C 号基地。张贵刚接着说，萨罗说正好莫桑招船工，你帮助我通过私人关系与你小时候长大的那个船工联系上，我以渔民身份混进去，只要我进去了，就会弄清基地的一切，就会把情报传出来，就会通过金三角和湄公河的各国稽查警联合打掉这个杀人贩运毒品的基地。萨罗说， 好是好，刚子，我还是担心你啊，那我跟你一起进去。 张贵刚反问， 你傻呀，莫桑到处找你，你还主动送上门。 莫桑认识我吗？巴康见过我吗？ 他们谁也不认识你。 莫莉说， 我陪你。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是我最信任的。莫莉，这一带谁没见过你？莫桑不傻。 张贵刚把话锋一转，接着说， 我有请求，需要你们帮助。 萨罗说， 说吧，我们拼死相助。 萨罗，我想借你朋友的关系，明天就混进去，帮我弄张老挝渔民的证件。 好说，今晚就办成。 在进去之前，今晚我想再见见大叔萨巴，想听听他的意见。大叔对莫斯所做的一切都清楚，也许他知道些 C 号基地的内幕。 莫莉说， 我开车带你去。刚子，为了保险，要不要你通报下泰国、缅甸和老挝的军警，万一遭到不测，也知道你怎么活的，也知道你怎么死的呀。 臭小子， 张贵刚打了萨罗一拳， 暂时用不着。 军警中就没有 C 基地的内奸吗？ 哦，我们明白了，保密。 我明天进去后，你们可以在约好的中段的龙虎山建个点，如有非常情况，夜里我会火光或手电报信。 张贵刚最后交代，记住，保密，千万不要为我冲动啊。 都清楚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分头行动吧，我去办证，茉莉带你去见叔叔。 开始行动。 张贵刚说着，他们迅速分散而去。费新龙和吴小芳在监听到张贵刚的行动方案后，立即发给了童雪彤，并得到了总部缉毒专家组主任王建义的批复，严格确保人员安全，与湄公河、泰、老、缅三国军警配合深入调查，打掉世界公敌贩毒集团。吴小芳和费新龙在湄公河 C 段上下十多公里处不仅设点，建立了联络和协调点，还与泰国、老挝和缅甸军警缉毒人员进行了沟通，在三国及中国之间设立了专门指挥小组。张贵刚受命后做好了一切准备，最重要的是张贵刚与萨巴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萨巴专门说到了莫桑在基地有个女人叫琳琳，但是这个女人家族是个船工，是受苦的人，因为琳琳长得漂亮被巴康留下。莫桑一直喜欢琳琳，可他不喜欢莫桑，还提到了莫桑与大管家掌握 C 号基地的巴康有矛盾。巴康心里也明白，这个基地原本是莫斯所密建，不仅有暗码头，还有配套的地下防御，还有通往湄公河的各出入口，更有秘密关押人的黑牢。莫桑清楚，虽说他有其父遗留下的那份产业，但巴康最信任的人是他培养的亲信阿双。在 C 号基地里，阿双是主管信息情报的，还分管船运的生意，尤其是走私的各类毒品货物一律都由阿双操作，而莫桑分抓船员筛选和训练，干些与船工杂工的监管。 因此船工缺了，那是莫桑的事儿，哪里需要人工运货上船，甚至船航运在湄公河搁浅了需要纤夫，也是他的事，眼前招工训工也是莫桑的事。萨巴曾经进去过，因为他哥哥的事，他便留在了那里，开始了他与中国王万珍的秘密合作。张贵刚离开萨巴之前，萨巴抱着张贵刚，小声而发自肺腑地说： 你干的是大事啊，多少人想铲除湄公河的这个钉子都没有成功，你完成我未完成的大事，我老汉给你叩拜了。 张贵刚扶起欲下跪的萨巴： 我无论生死也要完成，等着我吧。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湄公河中游上，莫桑带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跳上快艇，抢了一艘运货船。莫桑下令将船民带回基地，试图把几个强壮的男人训练成 C 号基地人员。热带雨林孤岛，一群被抓的男人正在等待着湄公河 C 号基地头目的到来。武装的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们将他们拦在基地外面，他们脸上充满了疲惫和疑惑。突然，湄公河 C 号基地一个美丽女人带着一群基地人员出来，拖着一筐食物，女人将食物分发给船民。莫桑向基地头目介绍所抓的人员后，要强行压制货船那些船民。有两名船民企图翻墙逃跑，被击毙。船民中留有胡子的张贵刚与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发生不满，被基地人员抽打。在无奈之际，张贵刚与一些船民接受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的提议，只要有钱有饭吃，就加入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张贵刚清楚，有个中国船工叫赵月，两年前在湄公河跑运输被杀害，连尸首都没找到，各国警察也没有破案。作为缉毒侦查员出身的张贵刚，秘密跟随运货船查找杀人凶手，此次偶然被基地毒贩抓住，张贵刚另有打算和计划。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头子巴康与莫桑交代，收养船民必须严格按照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的帮规进行，不合格者一律淘汰处死。莫桑让基地人员仔细检查张贵刚他们，脱光衣服后带领进基地。基地里那个性感女人好像交代什么，看上去是有背景的。张贵刚盯了那个女人一眼，女人也看了张贵刚一眼，莫桑抽打着将她带进了基地。进入基地的船民们被带入一个有铁丝网的大厂内，基地人员开始用大水龙头喷射他们。莫桑在一旁严厉的训话，进入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就要以命为赌注。莫桑然后叫一些强壮的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殴打这些船民，要这些船民还击，很多船民不敢。张贵刚在被打后奋力搏斗，打倒了很多个基地人员。莫桑开始注意张贵刚，叫基地人员停下，走到张贵刚面前，问张贵刚是干什么的。张贵刚说自己是渔民，当过海匪。莫桑趁其不注意打倒张贵刚，警告他不要自以为当过海匪，从今天起这里有这里的规矩。张贵刚强忍着。夜里新进的湄公河基地人员还没睡下，白天那个送食物到基地的女孩进来给新进的人员包扎伤口。莫桑开始对新进的人员进行训练，训练都极其严格以及辛苦，跳帮、潜水、抛篮等，让一些船民痛苦不堪。 其中一名有病的船民几次在跳帮中摔下，在潜水中呛水不止。巴康看着不高兴，莫桑将其乱打一顿后绑在木桩上。莫桑给张贵刚发枪，让他残忍地杀死那名绑在木桩上的船民。张贵刚不忍，故意开枪打偏，没有伤及船民，不料却被莫桑发现。莫桑将张贵刚打倒在地，问他为什么不杀死那个淘汰的船民。张贵刚与其争辩，一起同舟的难兄难弟不忍心。莫桑将张贵刚按在地上，警告他要做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就不能有仁慈之心，抓起一把鸟屎逼张贵刚吃掉，否则一起枪杀。张贵刚痛苦地吃掉了一把鸟屎，莫桑回身一枪将那个有病的船民打死。基地女人再次来给张贵刚清理伤口，张贵刚知道她叫琳琳，从小在湄公河 C 号基地长大，无父无母，上一届基地首领收养了她，几个基地人员头目都强暴她，为了活着她强忍着。张贵刚同情琳琳，通过琳琳了解到了真实的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的情况，他们残忍血腥，什么坏事都干。琳琳很讨厌他们残忍的杀戮，对于张贵刚不忍心杀死同胞，琳琳很敬佩。他告诉张贵刚，为了生存必须这样，否则就会被处死。张贵刚有意提到几年前5月5日赵月的运货船事故，琳琳说听过，刚要往下说，却被基地人员叫走了。张贵刚更是有了弄清内幕的信心，他要潜伏下来，悄悄地接近基地一些人。也通过琳琳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基地的信息。有一次，张贵刚在暗查基地线路中，意外发现湄公河 C 号基地情报部头目阿双强奸琳琳，双方互打起来。张贵刚拿起一块石头击倒了阿双，趁机拉起琳琳跑了。琳琳很感激，加深了对张贵刚的印象。阿双暗地里被打了头，头上起了大包，他断定是莫桑干的，想法报复莫桑。第二天一早，莫桑见阿双头上大包，上前询问时，没料阿双火冒三丈，与莫桑差点动了枪。这一切让张贵刚看在眼里。张贵刚借此关系向湄公河 C 号基地人员打听，趁夜里时间偷偷侦查基地的地形和湄公河相连的山洞，每到重要地点都有明哨暗保无数，而且还有人贩卖毒品。张贵刚从湄公河 C 号基地守卫进出，发现里面把守的人更多，每个通道都是如此，经过几夜都没有收获。但是有明码电台呼叫，说泰语和粤语，好在张贵刚都听得懂，像是与某集团联系。莫桑发现有卫士失踪，与阿双发生矛盾，两人一直为湄公河 C 号基地的女人不和。事情闹到巴康那里，巴康怀疑是船民中的人干的，对张贵刚进行拷打。张贵刚没有开口，咬牙忍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更多更好就等于更幸福吗？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人类该如何追求无限呢？掌握知识就能拥有智慧吗？不如来解忧书房吧，我们可以用阅读体验和思考来练习平衡身心，寻回幸福时光。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首播，4日午后2点重播。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